のかけらまばゆいほどに踏み出したその一歩に迷いがない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上周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加班，最后一天终于下班回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回家的路上，去顺路，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一杯热腾腾的关东煮，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周五的晚上。结果拿到家还一口没吃，就一不小心连汤带肉的全撒在了自己的裤子上。看来人真的不能是太得意忘形了，不过还是希望下周不要再加班了吧。 在下午的5点03分，欢迎各位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哎呀，这个声音我好不适应啊！ 就是原本这个声音应该是属于旁边的这一位， 不，这个声音应该属于夜晚，但是发现夜晚提前了。 对，下午的5点钟，北京今天好像有一点点 飘雪，对，难得的。 对，不知道那是雪还是冰晶还是雨或者怎么样， 反正甭管怎么着，就掉到地下之后都跟泥土混在了一起。 你那边的天气什么样子也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这档节目除了在北京本地可以通过 FM982来收听以外呢，也可以在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对， 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更重要的是要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关注这个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今天这一期特别不一样，一个是2月最后一天，然后呢刚才袁也说了北京飘雪还是飘雨加雪，不管怎么样啊，而且最最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袁也很难得能用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调门在做这一期就是这样一期节目，就感觉跟 我都有点不适应，真的。 你知道，就是屏幕下方写了吗？今天的主题是宝宝乱发脾气怎么破？ 妈妈嗓子先哑掉。 对，看我这个状态，就是应该被气的差不多了，已经快要撅过去了。到底要用什么样理性的、科学的方式去应对宝宝在每一个阶段有可能发生的乱发脾气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们也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资深的早教专家，来自金宝贝的 LC， 欢迎你。 对，大家好，我是 LC。 今天让他好好给大家支支招好，我相信身边肯定有不少的家长都会最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过了一个春节，然后你会带着孩子走亲访友，难免会有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比较，以及过了一个春节，很多孩子就会过野了。他就好像没有之前那么规律，没有之前那么听话了。 哎，这些好像刚才艾尔斯在点头，看来在他的这个遇到的宝贝当中都有类似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也有相类似的问题想要来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给我们提问。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下面的第一条，我们关注到的是过完一个年以后辣妈们的状况。因为春节是一个团圆的过程， 对， 然后也是一个大家都会变圆的过程。 我听一个说法，就是大家祝我财源滚滚，然后我很快做到了四分之三，后四分之三是圆滚滚， 圆财源啊，圆滚滚， 圆滚滚。 自曝一下各自的体重变化吧。LC 春节有什么变化吗？ 我这个体重变已经没有什么可变化的余地了，再变我只能去一些医疗机构了。 所以控制的还不错，是不是？ 对， 没有什么大的涨幅， 对， 没有什么， 很平稳，很平稳。 我是涨了3斤多点吧，不到3公斤，但是我觉得有5斤是够了。就是我在春节之前的时候，我已经给自己做好了良好的心理建设，就是我先胖一点没关系，然后节后突击一起来减肥。因为我是完全不能够在春节这段时间去忌嘴的，就是美食也好啊，然后走亲访友也好啊，太多的诱惑，所以我觉得干脆破罐破摔吧。 所以还好，因为大家说每逢佳节胖3斤，现在已经就是已经放肆到胖10斤，所以你也没有到那个上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了来上这期节目，还是要留点底线的。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能还轻了1-2斤， 病了呗。 不，因为我春节期间没有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我其实也没有忌嘴，我回了我自己的家。然后还吃了挺多好吃的，家乡的美食。后来总结了一下，是因为阿姨没在。 哎，还真是，因为你可能一边在吃着大量很丰富的东西，但同时你有大量的一个体能的消耗。 体能消耗太大了，因为 心火大是吧？ 不，主要孩子1岁半。然后呢，阿姨不在了以后，她可能发现家里面的成员当中失去了一个她非常依赖的人。 对， 然后妈妈当然首当其冲就成为了他最最最最依赖的人。可能之前阿姨在的时候，妈妈和阿姨是可以平分一些分担一些的。 对， 但此时此刻所有的重心都在我身上。妈，就是这个春节我听到最清晰的两个字就是妈妈。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都是妈妈。 哎，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时候一般爸爸还有姥姥姥爷，就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很想帮忙，奈何孩子不要。 就有的孩子会比较挑，就是所谓的我们认为叫什么，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孩子的这个就 认人， 对，认人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 LC 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表现出这种对于妈妈无限的依赖是正常的吗？ 很正常，非常正常。而且就是孩子每一阶段都有每一阶段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当像你说的这种，比如阿姨暂时不在，等于他跟他相处的这个社交他平衡其实是打破的，所以这时候他感应到这些变化，他会把这些他的需要投射到另一个就是妈妈身上，所以你就会觉得重担在肩。 对， 但是同时有没有一种也觉得哎呀， 就是甜蜜的负担嘛。 对， 每天像树袋熊一样挂在我身上。然后我的二头变得格外的强壮，虽然整个春节都没有去举铁，但是我觉得我的二头的力量还涨了。今天我还让我教练捏了一下，我说怎么样，是不是脂肪层又变薄了？ 就今天这种状况你还去健身了是吗？ 对，因为上午还没有发烧，下午才， 自律性超强， 自律 啊，真的是， 我有着精神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刚刚想说今天第一条是关注辣妈们的春节，如果你也有像大姨这样的情况变圆了的，有没有想过春节之后要回来？因为现在已经3月份了， 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是吧？ 4、5、6、7、8、9、10可能都是 都是伤悲的日子， 因为马上就可以露肉了。 所以呢，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跟各位介绍一下，你看最近大 S 也减肥成功了，这些明星们他们用什么样的招数来让自己变瘦下去？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不要伤害身体、 uh-huh. 然后不要说太过极致的去追求体重的变轻、 嗯、 还是要以健康作为一个基准的、 嗯、 所以我更愿意把减肥叫做瘦身、 嗯、 就是塑形的一个概念、 哎、瘦身塑形， 对对对、嗯、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分成几个类型。首先丧心病狂型的话就可以主推大 S 和颖儿了。我在颖儿的一条微博当中看到过这样一幅图片，他说他最近饭量小， 这一坨米饭是吗？ 我数了一下，这些米粒儿可能比我们家孩子每顿饭掉在桌上的还要少。 哎呀，我目测一下，大概也就到三四十粒而已吧， 差不多吧。 就是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用三个指头，大拇哥、中指和食指。三个指头捏了一撮米，大概也就这个米量。 对、 嗯、 而大 S 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她前段时间一个月之内减了得20斤吧，得有。 不，我也看到一个微博了，但是我是在想，这种丧心病狂可能对于她来说 是有用的。 她曾经有这样的一种减肥经历，她觉得很有用，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要命的， 会承受不住。 嗯， 所以就是这种第一种丧心病狂型，用纯粹的节食我们是不推荐的。 嗯哼， 这是每个人，因为他们是明星嘛，他们可能有某一些特殊的需求， 嗯， 所以他们要这么快速的去减轻体重、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这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这一类我把它叫做持之以恒型。首推的明星代表是张雨绮。 嗯哼， 她曾经就是蹭红毯那段时间、 嗯、 还是很风雨的。 啊哈， 后来他就发现，因为网友老是说他什么年纪轻轻很老气之类的、 嗯、 其实跟他体重不轻也是有关系的。 嗯， 他就开始健身，你看各种有氧无氧，对吧，滚轮，对，滚腹轮， 就是右上角那个图，我觉得是很多男艺人在进剧组的时候都会带的那一个。 对， 那天我是看到了谁好像是周一围带到了剧组，就是这样一个滚轮，就是利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去练练 这个腹肌轮 啊、哦、 不要，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小瞧它。这个一般你如果核心力量不够的话，你根本一个都起不来。 是， 哎，我好想买一个， 我试过 LC 试过，是不是 放弃 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敢挑战这个动作。 哎，我买一个，咱们放到那个办公室里面试一下，好不好？ 好，看看办公室到底有谁能做。 对，有几个人能够通过这个考验。 对对对、嗯、然后你看张雨绮现在通过健身的方式已经把自己练得很有型了。 哇， 我觉得这种体型是健康的。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不知道，就 LC 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很认同他们这样一种瘦身的毅力、 嗯、 但是我们做起来的时候真的就迈不过那个坎儿，就是我就第一天我能过去，就第一天 不了， 对，真的坚持不下来、 嗯、 我曾经无数次的下定决心，就是一定想要把一个坚持下来，无论是举铁也好，跑步也好、 嗯、 健身也好，我曾经坚持最久的一次跑步机上的锻炼是一个多星期，不到10天。 那你刚才在自曝自己体重变化的时候，你说过完年以后突击一起减肥，你想用什么方式减？ 是一个梦啊，就那是个梦啊，就先给自己画了个饼嘛、 啊、 就也想用你的方法，一个是举铁、 嗯、 另外就是可能开始恢复比较有规律的慢跑啊，或者说是有氧运动啊、 嗯、 游泳啊。我的想法是说，只要我稍微控制一点点饮食，再配合一部分有氧运动，我觉得我能把这5斤先减回来、 嗯、 至于能不能回到生娃之前的体重，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梦想、嗯 期待。 对对对对，确实、 嗯、其实运动我自己坚持了这大半年下来，我觉得说跟咱们小时候读书一样，读书和运动是我现在觉得人生当中唯二的两件你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嗯、 真的是 厉害。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 没有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嗯、花钱吗？ 花钱只是换种方式陪伴我吃，吃饭呀，吃的东西也一定会有成果，只要你吃了它，它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留下印号和印记的。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保持运动，你的肌肉含量是足够的话， 嗯， 你的正常饮食或者说你稍微多吃一点、 嗯、 并不会让你变胖， 消耗的多， 对， 好吧， 你有那样的代谢的时候， 嗯，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不一样， 嗯，好， 所以这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变化。 我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听到或者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以及我们在电视看到的一些艺人，哎，会发现，哎，好像比之前年轻了好几岁， 对， 然后听了一聊，哎，都是在接触了举铁呀、啊、有氧啊，一些运动都不是那种所谓的纯瘦身、 嗯、 纯节食啊那样瘦下来的。 所以如果你吃，比如吃某些药啊，或者用一些非 就非正常手段去减肥的话，可能你整个人就会萎靡不振。 好吧，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我也 是，这个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此刻就定了。 LC 此刻走了。 现在没关系，我们广告间隙这边有表演区，然后我们什么瑜伽球啊、杠铃啊什么的， 关键我们俩都不会，你知道吗？ 我来教你们。 那谁来操控这个主控台？ 好，再给你们举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一定很有动力，这个就是陈妍希。 哦， 小笼包， 小笼包， 嗯，那后来就是饮食加运动双管齐下， 什么样？现在 就是补充蛋白，然后包括吃一些草啊之类的，都是低热量、很清淡的东西，再加上适当的运动。现在你看，从左边变到右边， 还是有变化的，确实 不一样， 感觉脸小了一大圈， 感觉五官都不一样了。 哎，为什么瘦会对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整容级的瘦身。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他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变了，然后整个人的肉都紧了以后，他的五官也变得更立体了。因为你的肥肉是会挤压你的五官的。我这句话说的好得罪了人。 没事，LC 跟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了一下， 四目相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想的，因为我脸瘦，我心里好多了。 对，这就是我躺枪，就是我在想说，假如我能再瘦一点，我的五官会能变成什么样？ 以上的这些明星的这个案例呢，都是给大家在春节之后，出来混总要还的嘛，对不对？去回到春节之前的体重，给你们一些动力和源泉， 好， 对，灵感的源泉。 对， 更重要的还是你们做好了决定以后呢，还是要去动起来，然后呢，要有一定时间的坚持。 其实我觉得，尤其前一段时间这个看冬奥会的时候，可能身边很多小伙伴，滑雪的呀，然后去雪上滑冰的呀，然后都会运动起来，然后再加上马上四年之后就是咱们的冬奥会了， 对， 我觉得可能也会刺激到很多人去好好的运动一下，甭管是冬季运动还是夏季运动，就只要动起来吧，就总比那种窝在家里面要强很多的。 对，没错。好，就这么定了， 就定 了。你等等我们啊，等等我们，太刺激我们俩了。 拉着烧还健身，这种打脸， 啪啪的。 潮流风向标，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可能需要您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会更加有效果，因为我们又要教辣妈酷爸们一些做饭的小方法了。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适合7到8个月宝宝的辅食，叫做苹果麦片粥。很多宝宝在家里面都会吃妈妈给做的粥，不管是白粥啊还是小米粥，但是你想每天喝粥，就它很寡淡，然后营养可能成分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怎么去给宝宝换一种口味，因为粥是宝宝很容易接受的一种，算是主食的一类吧。 这个形态也特别好接受。 对，那今天这个苹果麦片粥呢，可以教给大家。技能 get 起来非常的简单， 我发现有了图，然后有了一个视频，再加上有一个比较愉悦的背景之后，就特别容易被妈妈接受。你知道，原因我之前就想给小孩子做辅食这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像啃大部头书一样的状态和感受，就总觉得一提到给孩子做辅食，头就嗡的就炸了，就觉得好多东西都要加进来，就跟我们最开始进厨房一样，你觉得每一样东西什么操作起来都会很难的样子。 但其实宝宝他的辅食的就是摄入，他有一个根据年纪不断在变化、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在他6个月能加辅食的时候立刻就变成一个百科全书。你是跟着他的年纪一起慢慢去学的， 就可能在此之前心理建设没有做好，总觉得好像到了一天开始要变得很丰盛，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后天吃那个， 而且 且就是大家会建议说，相关的这个育儿专家也会建议，同一个新的一个食材加入到宝宝的辅食的菜单当中，你要让他坚持吃一个星期， 观察一下， 再去换，你不要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那万一他对某一些食材产生 过敏 的话，你都 察觉不 出 来 原因是什么？对， 好好好，明白了。 而且每次加新鲜食材都只能加一样，你不要同时加好几样，就是到时候又找不出源头。 就比如刚才这个苹果麦片粥，比如麦片是之前一直在接触的， 但你知道麦片为什么不能六个月的时候就先加？是因为麦片的吸收还是会相对有点难， 就不像米粉的这个状态。 纯大米是一定是第一口辅食。 嗯哼， 对， 这个我有。 LC， 我有说错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啊。 没有，没有。 LC 在做一下课外之后的考，就是课堂之后的一个考 回课， 对，回课和结业考试。 对对对，这是我们推荐给辣妈酷爸们的，可以给七八个月左右的宝宝们做的一道非常简单易行的苹果麦片粥的辅食。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男明星，他的名字叫科比布莱恩特。他在退役之后到底在干嘛，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很久了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好像就觉得好像他一下子属于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悠闲啊，或者退役之后过一些普通人的生活。 对对，那最近呢有一个微博账号叫湖人新闻动态放出了一段科比35秒的视频，网友就戏称说退休老大爷的育儿日常原来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非常有爱的一段视频。 好期待。 这段视频就35秒，很短，但是我们从整个镜头里面就看出了这么高大的一个男人在一个运动场上是那样子的， 在孩子面前 就是一个大小孩儿，就是感觉萌化了。当然我和戴姨讨论更多的是他们到底在哪里，这是自己家还是在休假。 我站 自己家这一票， 我站在酒店或者是马尔代夫这样的地方。 高斯你站哪一票？ 我也站自己家里。 我跟你讲，戴姨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这为了显示自己不那么穷我才说的。 好，开玩笑开玩笑哈，就是明星的现在这个就是他退役以后的一个日常，也是在和孩子去共度一个亲子时光，因为之前他在役的时候可能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会比较 少 一些。 对， 现在终于有大段的时间了。 其实他们说篮球不光是篮球，就其他运动的运动员都很辛苦的，就是虽然没有比赛的时候大部分也都需要在训练场上去不断的练习才能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身体状态。 我这片花怎么说的，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对不 对， 对，但是算什么， 我们什么就 我们当妈的人， 当妈的人这个城市几点钟的样子都见过。 对， 心酸泪。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其实算是育儿方式的一类哈，面对孩子这个无理取闹乱发脾气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应对。那么其实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当中有不同的阶段会让家长有一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这样的过程。我们在今天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资讯当中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一位成功的妈妈的育儿经验，她的三个孩子都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来看一下她在经历了三个孩子的育儿之后，把三个孩子都送上高等学府之后，自己总结出的她的那一套的育儿理念，看看是不是各位能够借鉴一下。 我叫陈美玲，我现在是61岁，我三个孩子都是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我学了很多有关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就用很多我的方式去教孩子带孩子。要是比较的多的话，小朋友就是没有信心，他的潜力他不敢给你看到，自我肯定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是低的小朋友啊，他们可能会去欺负人家，看不起人家。不可以用物质来奖励小朋友，玩具就是玩了2-3个礼拜他们就不喜欢了，掉在一边，不是永久的朋友啊。我记得有一个家长问我，他说小朋友不喜欢洗澡， 那我想奖励她，是女孩子，我说你可以说好，你洗干净，你可以帮妈妈化妆，男孩子的你就跟她说你做好，你可以跟爸爸化妆，他一定喜欢的，我们都笑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奖励他好像是一件有趣的事，是家庭可以交流的事。有很多妈妈就是他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为他们定每一天一个时间表，做好功课才玩，不是的，做功课也是玩，玩的时候也是学习，就是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玩，我就是让他们分不开，刚好下雨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走去玩，在那个公园的小水里面我们放叶子，看谁的叶跑得最快，这样子。然后我说为什么要下雨呢，都没有想过，给他们很多兴趣去找答案，他们看得到 感受得到的话学得很快，也觉得学习不是辛苦的。提高分数的课外班给你小孩子的想法就是学习是为了分数，那么多年的骨折啊什么的费用啊要是把它圈起来，家庭一起去什么地方看看反而比较好。譬如说我的带孩子他喜欢鱼的，差不多日本我可以去的许多晚我们都去了，懂得选择是非常重要。从小我就训练他们，譬如说去买冰淇淋他自己选择。那去高中的时候，我的大儿子他说不要去美国留学，那我当然就是想他是去读 number one 或是 number two 也好，可是他选的就是 number seven， 这个他选的学校呢，就是每一个新进来的学生啊都拍一匹马，他们每天就是要现照顾的马才去吃早饭，所以叫他们很有责任感。而且他读得很高兴，功课也很好，那学校也教得很好，他是选择的对的。恋爱里面教我们不安，也教我们怎么去爱慰人家，所以我说我很鼓励他们去交女朋友的，可是我就是教他们一定要有责任，不可以有小孩子，他们高中的时候都有女朋友的，看着他们很高兴的。我是很早，是九岁教他们有关性的教育。我是不赞成打孩子骂孩子的，打是很快的，一打他他就说不做了不做了，很快的。可是真的吗？他明白了吗？跟他说清楚，这是最好的教孩子的方法。最长的一次的说话是八个钟头，是跟我大孩子说的。他们现在说这是最辛苦的，他说反而你打我比较好，我可以快点走掉。做父母也尽量不要向孩子撒谎，就是说我明天带你去公园踢球，怎么累了我也去的，要不然小孩子就觉得你是撒谎。要是小孩子他不相信人的话，他一生都是很孤独的。我也是做工的妈妈，所以很多时间都见不到他们。我的带孩子他喜欢鱼的，他睡之前譬如说有10分钟15分钟我就跟他玩那个钓鱼的游戏。他现在还记得呀，就是说妈妈你是鱼我是渔夫，妈妈跟小孩子的时间2分钟5分钟对小孩子来说是天堂，影响很大。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等一下，可是有一些时候我在煮菜，那人又找来问我妈妈为什么天是蓝的，我根本答不了，可是我就是把火关了，就说你问得正好，等一下我们去一起去找一个答案。所以就算是炒菜我是绝对不会要他等一等。我时常说教育是教给他们一点工具去寻找梦想，要是他们失败了也不会气馁继续造别的梦想，要是他们成功的话也要先谦虚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听得见

不要有太高的预期。 对对对， 就是甚至说我觉得说你只要快乐的能够去和人建立沟通和交流，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但是成绩这个事情 放心吧，马修肯定能做到。前两天你妈妈已经晒了，小马修已经勇敢的向一个大姐姐伸出了手，就是要跟大姐姐拉手，说已经是跨过了异性的人际交流开始了。 他现在在 social 这个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太让人担心的。对对对，所以孩子他的阶段也会变化，他可能这段时间很爱跟小朋友们接触，那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又会变得害羞，这都是说不定的事情。 反复的哈， 对， 对， 会反复无常。 跟他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的，比如有一些社交上他体验到一些成就感的时候，他就乐于跟别人去交流。那有的时候，比如出现一些就是玩具，对，受挫了，然后想跟别人玩，别人没有理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不是就是一段时间他会比较迷茫，但是过了一段又会好。 哎，我特别感兴趣，就 LC 他们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他们现在遇到的小朋友应该很多很多哈， 对， 很多小朋友呢语言表达不是很 流畅， 很流畅，甚至有的孩子还不会说话。 对，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 方式， 就是方式去捕捉到，哦，原来这孩子出现是一个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孩子出现是那个问题，然后用你们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帮他解决。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奇这一个。 因为看孩子看多了，我们基本上就是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的有时候一些表情还有一些小动作其实能传递出来一些信号。就是有时候他比如想要什么东西，想达到一样什么目的，就是孩子，就是他如果脑子里有这件事情的话，他就想不了别的，他就只能想 不藏事儿， 对，他只能想一件事，而且全都挂在脸上，所以基本上就是表情当时会比较呆滞，然后你就看他眼睛里在盯着哪一块，他一定是在想那个事儿，就是他是想什么干什么的一个阶段。对，然后是所以通过他的眼神判断，哦，你是不是还喜欢刚才那个什么什么玩具，你是想要再玩吗？然后他会向你点头，因为他不能说，但是他大部分的词语他能听懂。对，他会点头，然后通过这种判断，然后给他，因为一来二去这样的经验比较多了，就对于孩子的一些表情变化就掌握的也更好了，知道他们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刚才 LC 给我传递出来的一个 信息 就是他们好有耐心，就是你要最起码观察这个孩子一长段的表现，你才能够去判断他的很多表现的意思是什么样子的。 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和强力推荐给各位的是我老公最近总结的玉子三颗星。 我一定要把这个场景描述过来，就是他为什么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说出了这几个字，然后用了什么样的表情，我觉得特有喜感，你知道吗？ 因为 LC 没有听我讲过，但我已经跟大姨提前分享 过了，我都乐翻了，你知道吗？ 就是诞生在春节期间，因为阿姨不在，所以就带孩子这个重任就压在了我和我先生两个人身上嘛。然后呢，我们家孩子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急躁的孩子，他是暴脾气，就在我理解，他有些火象那种状态， 急不可耐的那种。 所以他一旦有他不顺心的，他就会用哭或者说是吭叽，那样，就反正就是表达不，比如说有的时候春节他从初二开始就不想回家，他发现哇，原来外面这么好玩，我每天只出去两趟根本不行，对吧？ 不够， 又带他去什么动物园，又带他去什么 live friend 之类，各种。到了晚上，只要一进家门，他就指那个门，他要出去， 我要出去。 你先是指，然后你如果不理他或者你不带他的话，他就自己跑过去要拽门。但他肯定拽不开，然后他就开始满屋子奔跑，然后摔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天黑了，小朋友们都回家睡觉了，这个时候就是应该休息了，你现在睡好了，明天我们再出去玩。他不平静，他依然还在哭， 正常正常。 然后我就会让他稍微哭一会儿，但他是持之以恒的哭，他从一开始的哭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到在下一个阶段的哭是 就是闹了， 是觉得妈妈你不理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妈妈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我真的能够清楚的能够从他的哭的当中能够分辨出不同的阶段， 情绪不一样了。 当他进入这个阶段，他在求爱的时候，我就一定会上去抱他，我说妈妈现在抱你，然后你不要哭了，咱们冷静一下，你不哭了我再继续跟你说。但有的时候会好，有的时候他会再哭，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耐心了，我就急了，我就不管他吧，放在一边，不管他此时此刻什么状态，我就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公是一个看不得孩子哭的人，他就会跑上来说，儿子不哭，爸爸抱。可是呢，我儿子这个时候正处于妈妈你再爱我一次的阶段， 不要爸爸， 不要爸爸，他只要妈妈。 然后爸爸这个时候就跑到我身边来说，媳妇儿，玉子三颗心，爱心、耐心和恒心。 佛系老公出现了， 佛系了。 然后每次只要他一说这三颗心的时候，我就乐翻了， 真的是 情绪也就没了，然后就又回头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包袱。 这个爸爸就很好哎， 是不是很开窍？ 对对对对，他情商很高。 对， 所以马修应该未来情商也会是一个很 高的。但是奈何他不起作用，这个爸爸在孩子闹的时候，可能孩子闹的时候更多的还是需要妈妈出面来缓解。 对， 是 对对，在三岁之前大概都是需要妈妈就是在情感上的支持会更多。其实刚才说那个孩子哭闹确实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分水岭，在一岁半之前的那种哭其实是相对好哄的，因为他们的情绪基本上都停留在一些基本情绪，而这些基本 我饿了，我 对吃喝拉撒睡。 对 就是我吃饱了我就美，我饿着我就哭，我就难过，因为我吃不饱。 戴姨最近也跟我讲过，他们家孩子也发脾气，六个月的孩子也有脾气。 但是几下就好了。 对呀、 基本上他哭完之后你马上逗他， 对， 哎，又乐了。 对， 就很简单。 对，他需求是相对来讲比较基本的，就是啊一声出去有人理我吗？有，行了，就高兴了。这一岁半之前需求比较简单，然后但是一岁半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就真的开始越来越不好哄，因为他到了一个很重要阶段，就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了，就是我们说自我认知期到了。他说我啊、原来我是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的，我你们说什么我说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充满力量的一个人。所以当他有了这个心理上的变化之后，他有很多复杂情绪就出现了，所以就之前吃喝拉撒吃喝拉撒，后来就会还会衍生出一些复杂情绪，比如快乐可能不单只是吃饱了，而是骄傲。 哦， 对，是这种可能会带给我快乐。生气不只是饿，也不是拉，有可能是嫉妒。 啊、天哪， 你说看到了家里人抱了家里的宠物， 是的， 抱我的时候， 是的是的， 会的。 对，所以这一种你觉得它是好像是表象的一件事儿，其实不是，就是要教给家长就是有三部曲，其实要从表象到心理本质要去了解孩子了，这个时候要 也就是说 三部曲的规律是说 这三部曲就是要家长要练习快速识别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需求。 哇塞，我觉得现在给家长设立考题， 就是要掰开表象去看本质。 是的，是的。但是第一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家长要冷静，就是家长永远告诉自己一句这样的话： 爱心、耐心和恒心。 对， 耐心。 这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就拿这个标套很难受。但是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发现你的孩子表现真的非常不可爱的时候，那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哦，这个还真的让我觉得能瞬间冷静下来。 因为他的情绪他自己疏导不了，他是需要有一个人，他信任的人是陪伴他一起走出那个不好的情绪的。家长这时候的角色是一定是必须是有义务让孩子知道，带领他走出那个不好的情绪，让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走出情绪，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走出情绪。 所以这个时候爸爸或者是妈妈上场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心理疏导师。 对， 比如就像我们家孩子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想不停地出去玩，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去帮他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就说你是不是想出去玩？ 对， 一定会点头。 对， 我说可是现在不可以出去玩了。接下来是应该这么描述吗？现在天黑了，咱们明天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出去玩。 对， 可以吗？ 是可以的。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因为你是属于判断比较快的妈妈，因为你是他一哭你就知道原来他是想出去， 因为他表现得太明显了。 对对，他内心需求就是我想出去。所以这时候当你知道他的内心需求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还要再足一点，叫无条件接纳情绪。就是一直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了，我知道你不开心， 是因为你想出去玩，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被理解，但是不要立刻就讲道理。我知道 先让他宣泄一段时间他的情绪。 我知道你很难受，如果你难受的话妈妈可以陪你待一会儿。对，要么是抱他， 先表示理解和接纳。 对，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就是他可能在哭啊，他可能会哭得更大声。因为就是当一旦就是我的情绪被人正确理解之后，他是一种那种被理解的 委屈。 对，说哎呀，就是因为这个你终于知道了。 然后他会虽然在哭，但是心里很释然。 嗯， 然后你说啊、哦，我知道知道，想出去玩是吧？妈妈都知道。然后等对，就是这样，等哭到抽泣的时候， 可以开始讲道理了，是吧？ 对。 原来点在这里。 对，就是之前接纳情绪可能要做足，然后抽泣了，你觉得他有一点好的时候再说，哎呀，知道你特别想出去，但是你看天多黑呀、啊。对，明天天亮的、什么都看不见呀，现在明天天亮咱们再出去，但是请做好心理准备，当你再次说的时候他可能会再哭， 放声大哭， 就他突然发现原来我你理解我的意思之后我还不能出去玩。 对对， 这理解我并没有什么鬼用。 对， 并出不去， 很多家长就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了。 就在这一块他再次爆发，就说 这 怎么还哭啊？ 对， 是吧， 我都接纳你了， 我都 已经 说道理了， 明天了，你还想怎么着？ 对， 对，所以作为家长来讲，这时候就要他可能还会，因为他想起来不能出去，这是现实啊，所以他可能再哭一会儿，然后请再回到第一步，再去接纳， 继续接纳他。好， 对， 我知道你很伤心，其实妈妈也很想出去玩。 月光宝盒了吗？这一块请问拉抽屉这 些，就真实的是抽拉，就是这种。然后等他再抽气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慢慢接受的过程了。 嗯， 然后最后再疏导。 嗯。 说然后慢慢这个情绪会好，然后请家长一定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种方式，你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对孩子、嗯、那么第一次就是处理情绪这个时间大概在40分钟、 嗯、 是比较短的哦。 所以刚刚那个成功的妈妈说她最长那次说教时间是8个小时 啊。对，这很正常啊。 什么？ 他刚刚在视频里讲了 什么？ 从来不打骂孩子，最长那次说教8个小时，他的孩子说你还不如打我来的痛快一点， 我跑得快一点。 可能是大一点的孩子，但小 小 一点， 小孩子不会有这样这么长。 对，三岁以内也是做思想准备，就是至少40分钟是一个起，40到60分钟如果你是第一次做，所以就是家长也要具备这样心态，就是你如果说啊，我现在都理解你了，你怎么还不听？其实你这是强行要孩子接受你的劝阻。 明白， 就像成人一样，就是我都劝你了，你怎么还不好？ 我都劝你怎么还不给脸？ 对啊， 就是关于 你劝我， 我 凭什么就要好吗？ 对， 就是你换位就明白。 明白， 我劝我就要好吗？ 对， 我还没痛快呢，所以这种就是做好心理准备，让他反复一会儿，然后之后会慢慢的趋于平静，然后再告诉他，明天天亮的时候咱们就又可以出去了。对，这就叫情感回应，但是还原则依然坚持。 大姨在频频的点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尬到这个点了、嗯、然而我再告诉你一个事情进阶一下，就是我还会在她1岁半之前，就是自我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的时候、 嗯、 我尝试过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注意力转移法。 嗯， 那个在她年龄和自我意识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特别好用。 嗯 你就在说，哎，你看那个是什么，咱们去看看小火车吧，然后她立刻就被转移了。 嗯， 但是这个方法你用了一阵以后发现不好使了。 嗯哼， 第一，他的注意力没有那么容易被转移的。 对， 他会知道原来的都是套路。 对对。 其次，就算这件事情足够新鲜，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超不过1分钟， 他还是会回到 想起来刚才那件伤心事儿，又给你哭开了、 哦。这个点是一个超好的点，就是关于转移注意力这种，而且你掐那时间点很准、 嗯。 1岁半之前你转移是好使的， 太好使了。 1岁半之后，其实。一个是不好使啊，第二个也真的不建议。 嗯， 因为就是你每转移一次，它可能短时间是有效的，但是它其实孩子是错失了一次处理情绪的 机会。 嗯， 就是当我刚才说那40到60分钟，第一次你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你处理这种情绪的频次增加，它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因为孩子已经慢慢具备了就是自己处理这种情绪的能力，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都不用你参与，然后他自己就可以了。嗯， 我刚开始有一个，就除了频频点头之外，我特别想跟 LC 说，你们那儿还需要这种所谓的助教学徒吗？就是我要去感受一下，好好去积累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回来好对我们家孩子来使用一下。 有可能的话，其实以后直播间可以在周三的辣妈正传里面带来一些孩子。 嗯， 就是 可以 孩子和家长那种组合。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些已经会表达的孩子、 嗯、 他可能可以回忆到上一次和妈妈之间发生这种不愉快的经历是什么时候、 嗯、 然后 妈妈再来讲一下当时怎么处理的， 对，妈妈是怎么处理的，孩子记忆当中是怎么处理的。 嗯，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戏剧效果。 会很有戏剧冲突。 我怕到时候，哦，应该不会，到时候家长和孩子在现场吵起来了。 这个不会，就是当你听孩子聊家长的时候，那是非常好玩， 好玩的， 因为孩子什么都说， 孩子什么话都说，而且孩子什么都能明白。你就能够从他的眼神里面清晰的感觉到他正在思考一些什么样的。 我在想原因，如果说按照你这样想的话，应该带来的孩子至少是在两岁或者两三岁左右的吧。 三岁以上，因为两岁多还表达没那么流利， 没那么清楚。 但我想可能大部分的父母可能现在我们最束手无策的时候就是小宝宝，一个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另外就是宝宝比较小，不太能够去知道怎么跟他去这种情感沟通。你像我现在呢多少会好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妈妈嘛，他有任何的一些情绪的不满或者是小哼唧，他只要见到我多少会好一些， 就是你是他最好的安抚剂。 对，他只要看到我，哎，这时候就忘了之后我要逗他笑一笑，或者给他喂了一口奶，他可能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就是所谓的叫转移注意力法就很好用，但是我想马上到一岁半以后的时候可能也要面对刚才你说的那些问题了。 就真的是一岁半之前我们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孩子嚎啕大哭的场景。就他只要稍微有点不乐意的，我们用转移注意力法这事儿立刻就过去了， 对， 就翻篇了。可是一岁半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开始耍赖，他开始真的就是你躺在地上不走，开始就缠着你，然后他就使劲儿的哭，就是快哭背过去的那种。你再怎么狠心，你都无法再去看着他，眼看着这件事情继续再发生下去，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说我怎么去帮助你去平静下来，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人生在世就是有很多事情是不如意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让你去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就真的很考验父母的耐心。 对， 哎，我觉得你老公还是个有耐心的人，就爱心、耐心和恒心这六个字，从我们家那位是不会说出来的。 心疼儿子， 有些就是家长，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爷，都有可能会存在一种类型，是他听不得孩子哭。 对， 第一是心疼，其次是孩子那个哭的那个高频的那个频率，他可能觉得很心烦。对，所以他是为了去抚平自己的心 状态，对， 然后就去用最快的方式去阻止孩子。 没错，我觉得我身边的家里人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为了不让孩子哭，他甚至连孩子哼唧都不能听的。这是我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我说那孩子哼唧或者他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对， 你让他出声都不出声，这不等于让孩子像闭上嘴当个哑巴一样吗？所以我就特别受不了这一点。但是我的爸爸、我的老公都属于这个类型。 那 LC 对于这样一类的家长有没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可以足够去说服他们转变一下行为方式？ 只能从孩子的那个心理的角度出发，就是孩子哭是一种表达。 对， 就是刚才其实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因为他有表达的需求，因为他哭了你才有给他就是回应，这样一来二去孩子才有社交能力的这样一种提升的机会。所以就是要让孩子哭。第二个就是孩子哭有时候是一种需求的信号，然后 他表达需求了， 对，他也想靠就是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哭声，其实表达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只有的妈妈就是判断就是哪个是饿了，哪个是拉了的哭，就是肯定是完全是不一样。他是等于是他的一种语言，而且同时啊，哭其实就对于孩子哭两下，对于心肺 特别好， 对 吧？锻炼心肺能力， 对。然后家长主要真的就是听到那个声音觉得很哎呀太烦了，说这确实容易比较心烦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只能是往更好的地方去想，就让他知道哭是很有价值的，在小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才花了很长时间来教给拉玛库爸们的这一点是，首先你要去挖掘孩子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发脾气，他无理取闹，一定会有一个触发点。这个触发点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其次是不给孩子这样一次宣泄情绪的机会。因为大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需要倾诉，或者也需要用一个眼泪呀或者是呐喊呐、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小孩子也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利。这是最先告诉大家的。当然了，各位辣妈姑爸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家的孩子最近也有一些相类似的情况啊，或者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您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话，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让我们的 LC 为各位来分析一下孩子这个生气的背后到底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你把握不准， 对，或者是你没有 没有get到的这个点。 对，因为有的时候情绪是叠加的，就是可能他最后的哭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的那个哭的原因， 最后其实是一根很轻微的小羽毛压倒了整片山，是吗？ 对，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要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留言栏当中来给我们发送你的案例，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其实这边有很多的就是场景，我们也想让 LC 跟大家讲一讲，当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是说明他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首先他不愿意看着你的眼睛，他在躲避你的眼睛，躲避你的关注。这个时候他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不良的情绪？ 首先这个行为倒是挺常见到的，不过这个是不同年龄段和不同事件它表达都不一样。第一个，如果是我前一段时间接触到是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那个是有点特殊，就是被幼儿园就是要退回来，然后是说要再去学一学社交什么这方面的，然后他是基本上什么情况下都是不看你的眼睛的，就是你跟他说话他是没有交流，结果后来跟家长沟通过，原来是就是之前3岁之前有效互动太少了，都是在用电子产品在替代就是跟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他是不习惯于跟人交流。 对，是因为他的注意力的问题，那个是就是因为他经常看电子产品跳动的那个针太快了，所以当你正常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法聚焦，这个孩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稍微看上去就是严重一点的情况了。 哦，这个是太少见的。 对，但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你会看到 大部分孩子都要玩 这种 电子 产品，是越来越多了。 对， 只是就是现在，因为就是这个结果现在越来越多了，只是现在就是家长需要注意这一块。 可能甚至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说原来对于孩子会有这么一种比较糟糕的一种情况。 这个影响是，而且很深远，注意力就影响到未来的学习社交。都会受影响。 对，我最近听说了一个词儿，叫做让孩子逃离聚光灯的焦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他确实犯错了，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犯错这件事情本身上。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呀你怎么把这个打翻了呀，哎呀你怎么就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会更加的尴尬和不安，是吗？ 对， 哦，还真是，就你这么一说，就是好像把它给曝光在这么一个， 错误又重复了很多 遍。对， 你可以说，但是不要带情绪，就直接问，哎，这个怎么啦？哎，这哦，这个倒了，就是说你怎么打翻？因为你这么一说，就已经是在责备了。 不要带责备语气的去描述 这个事情。对，因为当你的情绪跟孩子是你在责备他，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听了。 对，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谨小慎微了，一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因为现在咱们这一代父母，他已经不像咱们的父母一样，他们那会儿是简单粗暴一点的。 对， 他确实就打呀或者训呐。虽然说咱们也没有 产生什么特别糟糕的心理阴影， 但是你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提倡的是科学的育儿方式，是不打和不骂的。就是更温和的方式。所以这样的育儿方式既然更高级，而且咱们也能够做到，为什么不去尝试和学习一下呢？ 那倒是，但是我也在想，温和当中肯定也有一些是行之有效，或者说也会能区分哪些是严肃严厉，哪些是比如说就是很浓的表达爱意呀，然后高兴啊，喜欢，肯定还是有不同的一个色彩的。 咱们节目里面教过大家，就是在表达情绪或者说指令的时候，一定是温柔而坚定。 坚定，对 对， 温柔而坚定。 对对，就像我情感回应你可以很温柔，但是规则还是规则。 好，学习到了，真的是。 宝宝乱发脾气怎么办哈？我们今天很多的应对的方案，包括呢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应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情绪，然后面对这样的情绪你怎么去解决，可能都会有千差万别的一些变化和不同。所以各位完全可以把你们的案例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来，然后我们来一对一的给你来做一个解答，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在下一个整点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喜欢你灿烂的笑，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许逃，你像我的幸运草，带给我最平凡的好，那四片星星叶片把我紧紧围绕，我就像一颗露珠躺在叶片中心睡，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到了晚上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今天周三，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欢迎一下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聊啊，这孩子乱发脾气。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不同年龄阶段，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和处理。 刚才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也发现，就刚刚袁一正在讲述他们家孩子一个怎么说呢，其实不是乱发脾气的一个案例，是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如果说你不再继续惯着他的话，他可能就要发脾气了，是吧？ 描述一下吧，因为刚才正聊着呢，然后节目就该开始了。就关于吃饭饮食的一个习惯，他呢现在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属于你只要鼓励他，他就会干这件事情干得很 起劲 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孩子。那吃饭呢，以前吃的不是很好，后来慢慢的呢找到了一些吃饭的乐趣。乐趣点就在于他吃一口，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鼓一遍掌。 从阿姨到爸爸妈妈到爷爷奶奶是吗？ 对，到只要是 在场的每一个 人，在场的每一个人，不管他认不认识，你要是没鼓，他会指着你， 哦，鼓。 对，你 吃得好， 好，然后下一个， 阿姐鼓了， 鼓完这一轮了，好，开开心心的吃下一口，而且是大大的一口，直到他吃不下了为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说，这个习惯算是一个坏习惯吗？需要板吗？ 其实也还好，你们自己觉得吃饭的时候会有什么不适吗？ 我们倒是 也还好 但是 不就鼓鼓掌费点劲吗？ 只是在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到了幼儿园没有人应和他的时候怎么办呢？ 正常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是他做出一个行为让你有回应，大概就是一个1岁半到2岁之间会出现的一个，当他发现我吃饭这我会干很多比吃饭更厉害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要求你们对这件事情反复的认同他了。 原来就是随着年纪增长，他也会 回想起曾经做过很幼稚的事情，到现在忘了，三岁以前的事儿都会不记得 他，他会做更厉害的事情了。 明白。那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对，可以， 暂时就这样了。 对，过一段时间可能他的注意力他有更多新的成就了，他就不会在这块了。 但是你们知道，就是孩子的变化真的是很可喜的，就是短短的几天就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他在春节期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叫做电视。 哦， 因为曾经在家里面我 不开的， 家从来不开电视机的。 真的吗？ 从来不开，因为我们也不太爱看电视，有时候等他睡着了我们就看 iPad。 我们家 iPad 屏幕比较大，他呢有一段时间阿姨给他养成了喝奶要看 iPad 的小猪佩奇的习惯。所以一到喝奶他就会先指 pad， 然后打开 pad 就喝。他一开始呢是看一集大概3-4分钟会把那200毫升的奶喝完。后来他发现，哎，只要我喝着奶就可以一直看看。 所以要一直喝奶。 那我为什么不把奶喝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呢？ 聪明了， 聪明 了， 聪明。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200毫升的奶看4集。 哇， 喝了10几分钟。 喝一会儿，哎，我要歇一会儿，哎，玩一会儿，你给我喂，我拒绝，就是开始这样。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开始跟他下规矩。今天就是2集。看完第一集，然后就会告诉他，还有最后一集。然后我也教他指一这个数字。他就知道一，就证明他已经认同了，下面是最后一集了。然后他会在第二集结束了以后跟他说再见，这个是规矩养好的。我觉得 OK， 那好，我的底线可以放在这里。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回到了我的老家，在姥姥姥爷家以后，就发现哦，墙壁上这块屏幕原来不只是一块墙， 它是可以出人影，有好听声音， 是可以出更大的佩奇的。这个佩奇好像更清楚。然后就开始养成了只要睁着眼睛就要看电视的习惯。 那不行， 而且还拿着遥控器自己要开，但他又不会开。见一个人就把遥控器举给你，让你帮他开。 哦，肯定没人拒绝他吧？ 不开就发脾气。 哦。 所以春节期间很过分了。 明白。 我后来心想，就是老人家在家你也不能够去强行的要求他怎样怎样，就老人家会生气。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我说算了，大过年的也别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老的也不开心，小的也不开心，就赶紧过完这个年就得了。然后后来在初十回到了家里以后，想说一切都要回归正常了。这个年已经过去了，我就开始试着从某一天开始，他喝奶的时候我连 iPad 都不给他开。因为回到家以后他回到了原来那个熟悉的情况。他对每一个玩具都是如数家珍的。我先观察他没有对墙壁上的家里那台电视机表现出兴趣。他可能会认为这个墙和 那个墙不一样， 不一样，没想这个事儿。我想，哎，这个很好。然后呢，那一次第一天回到家以后喝奶，我就没给他开 iPad 的佩奇。我就让他躺在我身上，他不是很黏我吗？我说你躺在妈妈怀里，妈妈给你唱歌，然后你喝奶奶。他就喝。这顿喝得非常顺利。我觉得这可以。于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回家有3天了吧。他一集佩奇都没有看过， 挺好的。 他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你在其他的时间该带他干嘛就干嘛，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玩玩。你把他的时间都消耗了，他好像也就把那个事儿忘了。 看来这个过年也不全是不好的。对，可能 过年养成了一些坏习惯，但是养成了坏习惯不要气馁， 对， 是轻易可以扳回来的。 就还没有形成很糟糕的一种结果， 就可见小孩的可塑性很强。 对呀。只要你的规矩是一致的，原则一致，他很快就会扳回来。 对，但是 LC 说的这个规则一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对， 尤其适用于家里面阿姨、父母、老姥爷、爷爷奶奶一起带孩子的家庭。 这个规则一致指的就是说一定要家里面统一对待孩子，是吧？ 对，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比如就是看 iPad 这件事情，如果说吃饭的时候不看，那就全家都一样，孩子哭了也是这样，只是做情感陪伴。你不舒服我就陪着你。现在不哭了，那再吃饭，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袁一会这么耐心，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年纪会比我们小。听他讲完这个孩子的一些经历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很害怕孩子长到1岁半的时候，我一定会是一个虎妈。我跟你讲， 妈妈一定，她的耐心也是在修炼过程中的，就是随着孩子的年纪往上涨，你耐心就是逐步的就被逼无奈。 就关键是你好就好在就是在你有可能发火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混得拉缰绳，然后跟你说爱心、耐心和恒心。我担心的是当我的底线已经不能够被搂住的时候，没有人拽我一把，你知道吗？我很有可能跟孩子先干了一仗之后，转头就跟老公又干了一仗。 我特别想问的是，在你们家孩子爸爸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般他会从比如说远处他会过来，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嗯， 跑过来，然后他如果觉得我已经发火了，哎，爸爸抱走，爸爸抱走了抱了之后就等于孩子换了个环境嘛，可能也能够暂时的算转移注意力， 嗯， 但如果爸爸不抱走的话，可能就说你干嘛跟他发脾气啊， 哦， 先责怪， 先责怪我，等于孩子也看到了，就发现哎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怎么注意力从我这左端，那个挪走了， 嗯， 他可能也慢慢的我相信以后能看出来，原来你是因为我跟他吵架了， 会的， 那好， 会的， 有人给我撑腰了，我害怕这个你知道吧，而且姥姥姥爷呢，姥姥还好一点，姥姥跟我是一个战线，只要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爸爸不行，就是 我爸爸是那种你们别这样，孩子怎么哭了呀， 哦 姥爷来来来来来来来甚至还没大哭就小哭，不能让他哭，干嘛让他哭啊，我说爸他哭他哭是锻炼心肺，你怎么不哭啊真的 念完了 就这样就这么一个，你怎么不哭啊，我哎呀我真的欲哭无泪我跟你讲，所以我现在特别担心，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等孩子稍微再懂点事儿，请把他跟姥姥跟姥爷隔离一段时间， 孩子自己带， 姥爷会伤心， 姥爷不看视频 对，所以还是那句，就是如可以的话就是孩子真的要自己带， 对对对，我确实是，但有的时候你上班有一些时间你没有办法， 对， 而那些时间呢你又想一个是交给阿姨，还需要阿姨身边有一个可靠的家里的人，所以你不得不求助于老一辈的人， 对， 就 这 样子， 确实是很多现在工作和家庭同时兼顾的辣妈姑爸们都会有的一个困扰， 所以你看刚才那个特别成功 的妈妈， 有三个斯坦福儿子那个妈妈，她能说8个小时，我觉得一个是她可能是全职的妈妈，她能够在家里面， 我觉得 她说她有工作 她曾经有工作吧， 生孩子之前有工作 啊，调侃归调侃，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需要妈妈们进步的地方，还是要学习一下的，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我觉得跟针对刚才戴姨他们家这个情况，我觉得首先 LC 还是需要跟孩子的爸爸做一个沟通， 就是我们俩要站一个统一战线上， 对 吧， 对，其实实话讲啊，就是孩子出生0到2岁半之前，可能这个时间段其实家里最操心管这个孩子的真的是妈妈，就是因为妈妈除了要管孩子比如吃喝这些，因为是天生的这些东西，第二个还有就很重要的就是很多孩子的一些规则规矩，其实真的是一个人在跟一个家庭 抗衡 在做调和，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磨合，然后只能先跟老公先跟先生先去站到统一的就是一条标准线上，然后再去调和， 就是妈妈们一直在说，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个人在战斗， 是 在家庭当中就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以一挡好几个，但是有了我们辣妈症状以后，妈妈们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行， 所有的辣妈们站成一条线 但是回到家庭还得以一敌四个或者敌五个， 对对对， 找到反正就是家里边不一定是最完美的那一个，就其实最完美的叫什么，就是你们全家都能接受的一致的标准就是最完美的标准， 嗯， 也比好在就是我心里边是那样想但实际是那样，你的落差因为还会让你更不开心， 嗯， 对，所以就是 爸爸妈妈也多沟通， 对，只能是真的是妈妈挑起重担， 是我觉得能够理解，可能作为老一辈人他也知道说我能够理解你是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像你那样那么冷酷的对待孩子，当然这冷酷是加引号的，或者冷静和冷酷，老一辈人就一定会用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然后给你做一个小小对抗，过后他可能会说啊行我下回听你的吧，但下回依旧如此，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确实做起来就总觉得事倍功半，对吧，就你刚给孩子形成一点规矩，然后老一辈儿给你扳回来了， 对， 又变成那个样子了， 孩子立刻就钻了空子， 对，还好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叫有一个叫父母课堂的金宝贝，就是你其实可以做的就是面对隔代教育，就是你不得不让老人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妈妈也可以做，就是扩大你的影响力，你在孩子心中的影响力， 我们要学习， 还有一个好办法，带着老人一块儿去上课 这真的很好，因为我上次在那个财富上课的时候就真的奶奶真的很棒，就是做的那些示范动作，因为我们课上都用英文嘛，然后就手到那然后奶奶就举着，然后那个孩子真的带得很好，一个小女孩 就是老人是可以的。 对，有的老人就有下定决心要跟着孩子重新再成长一回，是吧？嗯 嗯、很多老人都是抱以这样的态度，觉得说我要是再带我的孙辈儿，一定会比我带我自己的孩子带得更好。 嗯， 当年有太多的知识的，就是漏缺的地方， 嗯， 有太多不知道的地方。等到回过神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 嗯， 所以我特别想要在我孙辈儿的身上能够重新好好的把你培养一回。有这样的家长， 嗯， 但是相信很。全部的老人都是为了孩子好， 嗯，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嗯，只不过有的时候他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但是也要妈妈就是也要接受，就是隔代你们就是想法不一样，就是也要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再调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哎，对，我觉得老一辈人 现实， 对， 嗯， 他们只要能意识到说现在年轻人教育孩子的方式跟咱们那一代人不太一样了， 对， 能在这个基准线上，我觉得很多事就好商量。 嗯嗯嗯。哎，我们今天说这个孩子乱发脾气哈，还上升到了家庭矛盾。没有了，我们还是这个本着家庭和谐作为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哈。 嗯， 因为这个家庭的氛围好，对于孩子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和有利的一方向。我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吧，有一些妈妈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个妈妈叫天下大乱，她说我们家宝宝每晚睡觉前都要小便， 嗯， 小便完了以后刚关了灯躺下就说妈妈我要大便，或者我要小便，或者妈妈我还想喝一瓶奶，总之就是会找各种理由， 嗯， 就是不想睡觉， 嗯， 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她的无理要求吧？ 首先这个情况。哎，就是问睡觉这个情况，真的在冬季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判断出这一点，其实原因就是这孩子不想睡。 但是你频繁的开灯，撩开被子出来，又容易着凉，是吗？ 对，然后就是从孩子的心态来讲，他不想睡，一个就是两种情况，一种他真的不困，就是他能量啊都没消耗出去，他就一点都不困，吃的又多。然后第二一种就是如果处在两三岁这种情况，他是有一个阶段是想控制大人的。 就是我把你耍的团团转， 把你当遥控器啊，把 对 吧？ 对对，然后就是可以跟他，比如做一些游戏也好，就是比如睡觉之前我们都会干什么， 嗯， 就是比如有一些养成类的绘本，就是睡觉之前我们就上什么去洗手间呀，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拿那个玩具跟他玩，这些都做好了，我们是不是就睡觉了？ 就是把他可能要提的那些要求都来一遍。 对，就是你用绘本游戏的方式跟孩子去玩。然后让他自己说出原来睡完觉之后，就是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我们就要睡觉了。就是让这个规则在游戏的过程中就融入到他的一个生活里， 嗯， 这是比较，但是需要重复 N 次。这个 玩好几遍。 对，这个是从他知道到复述到他真正影响他的行为，真的需要至少3周的重复。所以不要期待你只是说一次就怎么还不睡啊，然后就急躁了。但是因为孩子就是需要重复的。嗯， 我有一个小妙招， 嗯， 分享给大家，在睡觉之前耗干他的最后余电。 对，这是最重要的。哎， 我想问怎么耗？你看现在我们家孩子6个月，你先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耗 啊。我们因为已经有行动能力了， 对，跑啊， 他喜欢跳舞， 嗯， 啊，喝完奶洗完澡就喝最后那顿奶，睡觉前那顿奶， 嗯， 然后刷牙，刷完牙其实到点该睡了， 嗯， 但是他就还剩了5%的电或者10%的电， 嗯， 每天不一定。特别喜欢跳舞，就开音乐，先给开一些节奏比较强烈的， 嗯， 就开始扭，在床上，我跟他爸跟着一块儿跳， 哦， 他的乐趣就在于 全家都参与， 我做一个动作，你们也跟着我做， 嗯，很有成就感， 特别好，特别好， 嗯， 这样我也自己做有氧了，你知道吧？ 嗯， 然后就是节奏慢慢的变得舒缓， 嗯， 你就会发现他连路都走不稳了， 对， 开始往床上撵， 对， 走一步站一步倒一步站一步倒一步的时候，电量即将就没有了。然后我跟他爸就会心一笑，奶嘴儿送上，开始拍，10分钟吧， 就睡着了， 搞定 了， 这挺好的，这不错不错。 对，真的就是如果他的体能消耗干净，他不可能不困。 对， 他不困，真的就是可能体能问题。 对，他不困，真的就是还有力气玩。 对对， 我们家孩子小不是吗？等于6个月多一点点，他现在就也是临睡觉前，大概在9点钟会喝一顿奶。 嗯， 喝完之后呢，换睡觉的衣服。 嗯， 然后呢，他会蹬腿儿，伸胳膊。 嗯嗯， 特别开心，就是我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潜意识知道我很快就要进入到睡觉之前那一系列的活动当中来了， 仪式感来了， 对对对，仪式感来，很开心。然后呢把他安抚的那个小兔子放到旁边，他会看他，跟他捏一捏，啃一啃，然后呢翻翻身，踢了被子再盖上，盖了被子再踢开，就这也是一个耗电量的过程。我觉得啊， 对，也是 基本上耗到我觉得开始揉眼睛了，好，可以进入哄睡的过程了。我也会给奶嘴，但这两天开始不吃了，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识别出那是一个奶嘴，而不是真正妈妈的 奶 嘴， 不是重点。 对， 然后叼着我开始拍拍拍拍拍，大概再挣扎这么10分钟左右吧，就基本上睡着了。睡着之后离开我，把被子盖好，哎，这就完事儿了。其实我现在已经觉得这样已经很容易了。 你知道崩溃的点在于，有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像你家还那么大，还不会走路，不会翻身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困到不行了，就揉眼睛那种，一哄哄哄哄，差不多快睡着了，他突然一下就睁开了。 有，我们这也有。 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别说又睁开了，我们家是经常哄睡了之后，睡20分钟之后，跟完全没睡，跟完全不困一样，继续嗨半个小时。我曾经最崩溃的一次，哄了2个半小时，就我一晚上什么都没有干，就是陪他在屋里把他哄睡之后，把我自个儿放倒了。然后我特别生气的是，我什么都没干，我晚上。然后他 没洗脸， 对，什么都没干，然后就睡觉了。而他是又睡得不好，弄得我也睡得很不好。有一段时间我就真的很崩溃。后来我问了身边很多人，包括文元一，我说以后如果天天晚上都是这个样子， 焦虑， 生无可恋。 对， 但是妈妈们要放心，不会是每一天都这样。 对， 就是孩子睡眠他不良的那个状态，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它可能隔一段时间会出现那么一次， 波峰波谷是吗？ 对，但是你要相信这个频率会越来 越小 、对对对，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而且真的孩子这么需要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的珍惜，等人家独立到小学，谁还需要你哄睡啊？ 也是， 想想你成为空巢老人的那一天，根本无法挽回。所以我们今天所为孩子付出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值得的， 都是为了让自己晚一天成为空巢老人。 你要珍惜每一天，这孩子一发脾气，哎呀，他需要我，你就马上调整一个心态，他现在还需要我。 LC 的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当他发脾气，就是最需要家长 爱的时候，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解答。稍后就要进入下一个时段了。一个叫Mr. C 的朋友说，宝宝现在25个月，就是2岁多一点儿，忽然变得特别有脾气，而且不如意的时候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甚至在地上打滚，而且不愿意自己动手吃饭了，就以前是自己会吃的，现在必须要喂，不明白为什么忽然间变成了这样一个不可爱的孩子。 看他需要你了，这个时候说明，而且这个现在出现这种状态，就是从 terrible two， 就是他到这个阶段是很正常的，就是他会做一些就是挑战你的一些行为，然后看你反应，然后就是看你的反应，你对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接纳他，你还是跟他对着干。就是比如应该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越来越激烈的话，有可能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家长直接上来就是没接纳情绪，直接讲道理，就是你之前都会吃，你现在为什么不吃，这等于反而会刺激他，然后就让他愈演愈烈。 那这种情况是我第一次我是接纳他不愿意自己吃饭这个事实，然后我真的要上手去喂他吗？ 不喂，因为他已经2岁多了，就是到2岁多了一点，他饿不饿其实他自己心里边他也是清楚的，就是你现在不想吃，因为他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片段，就是他不想吃是什么样，但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有前因后果，但是因为什么他突然间知道有人，肯定是有人喂过他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他曾经要求过，就是有几次得手了，那现在你又不想这么做了，肯定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前因后果的，所以就是先得回到那个事件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新的规则去做，那么你就需要用长时间的耐心去重新树立这个规则。那第一个，如果你有新规则的话，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接纳孩子表现得没有那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跟他说，我知道你自己吃饭有点不开心，是不是，我能理解，那我可以陪我也可以陪你在这边待一会儿，你好一点了然后你再接着吃。 那如果他一直就是不愿意自己吃的话，这顿饭可以不吃是吗？ 他2岁多了，对啊， 我一直听说，就是孩子如果真的怎么都不肯吃，那就让他不吃。他饿的时候，他 一 定 会 再吃的。 但是我判断这个家里边，就是为什么孩子可以就是现在坐在地上就哭闹，所以就得问一下这个家里人，是不是他这么做的时候就有人会上去喂？ 对， 所以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因为他现在的行为就是在挑战家长，那么挑战的前提就是他得手过。 他在试探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得手了， 对， 然后他知道啊，原来这个家庭是有这样的底线的， 对， 底线在这里，没关系， 这些个小东西。 但是请家长要是还是接纳的，就是他出现这个行为不是不正常，这是孩子在这个两岁左右的时候非常正常的心理，他想挑战，他想知道到底自己能力的边界是什么样子，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是要试探的。但是你只需要就是原则统一，然后情感上支持就可以了。 包括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跟我反映自己家的孩子开始出现打人的情况，就打朋友，打家里的人， 大概多大？ 3岁半4岁吧。就是稍微 抬手打人， 就他的不顺心的表达方式就是打人。对，这个有的家长会觉得很恐慌，就会大声呵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还了得，你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对，我会有这种感觉，说怎么这样啊，尤其女孩子 内心可以这么想，但是千万不要表达出来。 你能做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行为，其实说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表达兴奋或者表达愤怒的方式，只能说他表达的方式不够得当，所以就是先可以就是带他离开那个环境，就是先就是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出现。第二个就是其实他有这个行为的时候别人的那个反应也不是很好，其实他心情是不好的，所以还是先要接纳一下孩子情绪，然后你能做的就是懂他，然后教授他更多的合适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他很可能是和打了别人之后对面那个人，哎，小坏朋友，坏小孩，你怎么打我。他也会觉得说，哦，原来其实是并不好的，给我一种反馈， 所以也是需要在情感上先去接纳和理解他。就我知道你是因为不开心所以才打人， 对，就是一定要揪一下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然后就是家长的状态就是不管这孩子，不是因为他表现好你才爱他，是因为他是他自己，他现在有一些情绪问题需要处理，你要帮他。对，但是更多的真的是家长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下一步的 行为。所以我突然明白家长通常会用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喜欢听话的你。 这个 听话妈妈就不喜欢了。这个不可以， 这是我听到 是大气 很自私的话。 这句话在我还没有成为妈妈之前经常 听过， 不是听过，我都被别人家的孩子说过。我说你看你这样不乖，阿姨不喜欢喽。 然后 我也对别人家的孩子说过， 这个长大了 一个，那个小朋友的内心 OS 是你爱喜欢不喜欢。 对啊，对，他只是现在不会说，然后 Who cares？ 还真是这样。 这个时段，潮流萌工厂的辣妈正传先暂时告一段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哈，在下一个半点的时候，6点半，我们继续回来聊孩子乱发脾气该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新浪微博的“活力982”，稍后见。 无心制造伤害，遇见成疯疯癫癫，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嘴巴说着好想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成更多是对自己生气，刷刷小无赖，心里面还在乎你的关爱。遇见成知道世界力量很大，什么都覆盖，也知道不可能也。

提醒自己，因为这个听上去好像很无公害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对宝宝的伤害是很大的。这样的宝宝可能以后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对他就形成习惯了。 哎，那我请问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有一种比如像姥姥姥爷他会很喜欢说，哎，不要哭了，老虎来了，大马猴来了，把你抓走啦， 吓唬我。 这种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其实也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使多了也不好使，就是逃避问题的本质，没有用。 狼来了吗？ 差不多，就是狼把他喊了好多遍也没有来过。 还有说把狼不能出门，就是因为外头有大灰狼吃人。 对，这也会吓唬小朋友的。 对啊，这好多老人也会用这种招。 对， 这 说事实，说事实，最好是说事实。而且面对孩子的情绪也不要回避，就是就你尽可能的，就你说我可不可以先，比如我真的很忙，我没有时间去给他做这个情绪疏导，我转移行不行？暂时可以，但是不要永远都这样，一定要有那种跟他交心的那种处理情绪，你带他走，从情绪里走出来的这种经历。 因为转移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逃避问题的， 对，是大人在逃避。 明白。 有没有一些可以陪伴孩子去共同完成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有助于帮助他们去形成比较冷静的或者是良好的性格的一些方式？ 有，就是我今天其实带的这个绘本就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之前是我的那个各大讲座我都会推荐这个，就是这本书有中文译本，叫应该叫菲菲生气了，我好像今天在那个还那苏菲生气了还叫什么，反正就这个绘本。然后他就是讲了，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因为跟妹妹抢玩具然后生气了，最后还描述了，尤其是里边打开页，他描述了一些就是孩子生气的这个状态，什么就像一个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他其实 很形象的帮助孩子去形容自己 的情绪，然后他就说我紧握了拳头，我眉毛立起来，我瞪大了眼睛。其实他这种行为是能让孩子理解什么是生气，等他会用应用语言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生气了，我就会告诉你了，我这样就是生气。然后之后在他生气的不行的时候呢，他就出门然后去看远处的风景啊什么的，他就觉得大自然好像安抚了我，就吹吹风啊，然后看看这些，我觉得心情好多了。然后等他再回到家里边，然后发现爸爸妈妈然后都特别的欢迎他，然后妹妹也很开心，于是他就不生气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告诉小朋友，就跟家长一起，生气了没有什么的，谁都会有情绪，然后但是这个情绪一定会过去。 这个绘本我觉得需要一个是拿回家让家长先自己的好好的去 阅读一下， 对，你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内容很好的传递给孩子那儿。而且我觉得可能不是一遍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效果，不要不断的去跟孩子讲，对吗？ 而且讲绘本，然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就是在你讲的每一页，可能这个书里边像这一页这个小女孩这个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是家长在讲的时候，你的语言还有你的表情是要有变化的，而不是只是念这绘本上有什么字，他真的很生气，因为这样孩子体会不到。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小段那个生气的那描述的过程？ 就比如这段吧，然后就写，Sophie 真的生气了，她的眼睛瞪了这么大，嘴直接都往下撇着，鼻孔也张开了，再看她的头发。气的都飞到天上去了，天哪，他简直是太生气了。大概用这样的语气， 这很夸张的语气， 对，而且发现讲的时候会让孩子其实注意一些细节，因为绘本就是因为他的图画很好， 对， 所以你就让他注意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他能看到这个蓝色的圆圆的，然后嘴巴什么样，鼻孔什么样，就让他真的能体会到这个图像，体会到他脑子里面。 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啊 ，LC，就是因为有些绘本大概都是国外的这个插画师或者作家，他们来把它这个出版的，所以很多里面的宝贝的一些形象，跟我们中国的孩子不太一样，我曾经担心，就是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担心，说那个里面他看到的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小朋友，他会不会认为我跟他不一样？ 比如说头发的颜色啊， 对，眼睛的颜色，他会觉得这个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小朋友观察还是 很细致的，对不对？ 这个没有关系，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就让他从小有多元文化的体验，就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的人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绘本，就是我们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胖，有的人瘦，有的人高有矮，有头发那样。 哎，先读那个然后再来读这个。 这不一定，反正因为孩子，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成人想的。 嗯， 就是说啊，他是不是头发不一样，然后他会怎么样。 对，不认真看，或者他觉得这个东西 不 是真的。 接纳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对，而且他们的审美能力是高于成人很多的。 对，比如说他们画画的时候配色。 对对， 大胆程度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对， 嗯， 对对。 这是一本可以去告诉大家去描述自己情绪的一个绘本，是吗？ 走出情绪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就是应该是皮克斯动画出品的，是迪士尼还是？这 没关系啊。 头脑特工队 啊，对，他那边是有情绪嘛，就是喜怒哀乐。 对，就是他那个里面讲的就是说，我去接纳我的愤怒，然后这样才反而可以快乐的成长。 是的。 它里面的几个情绪小人儿， 嗯， 其实还是可以建议，如果你家的孩子已经是到了可以看电影的阶段的话， 嗯， 家长是可以带着孩子来一起看一下这部电影， 嗯， 然后让他印象深刻了以后在他某一种情绪诞生的时候，用里面的情绪小人来描述他此时此刻的情绪， 是可以的， 嗯， 就像我其实还准备了一个这个绘本，就之前也推荐过，就是这个The Way I Feel， 就是里边会有一些孩子会出现的一些情绪， 嗯， 尤其我要讲一下，比如这个有 silly，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很傻， 嗯， 然后他会有一些英文描述，就是傻的时候可能戴着很奇怪的帽子，瞪大眼睛做鬼脸， 嗯， 然后他会讲这个情绪。第二个就是我有时候也有害怕的情绪， 嗯， 然后比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窗外打着雷， 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 对，然后吓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什么的那样。 这确实， 所以就是这些就是识别，这是一种情绪识别，我只有先认识到情绪，我才可能做到说第二步接纳什么之类的，并且让我知道其实所有情绪的就是发展都是我，这它是我的一部分， 嗯， 然后它的出现都是合情合理的， 嗯， 很正常的。 我突然在讲，刚刚就是在夜黑风高的夜晚，你感到害怕的时候，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问过我一个事情，是他们家的孩子开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要求带很多很多的玩具陪他一起睡， 嗯， 然后他好像隐约感觉到孩子可能是不是在晚上感觉是有点害怕和孤独，没有安全感， 嗯， 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会感觉世界上都是大怪物吗？或者他的衣柜里都藏着一些奇怪的东西吗？ 孩子多大呀？ 应该也就是三四岁吧。 三四岁，这个不太准确的好判断，有可能只是就是听绘本啊或者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太多了， 嗯， 但是说会不会担心，那你也得看他白天经历了什么。 就是我们家孩子这么小，有的时候把他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说到了傍晚时间没有给他留一盏灯，他的很自然的反正就是突然像被吓到了一样，但只要你推门进来有一个人， 嗯， 或者开一盏灯，他就会立刻安静很多。所以我觉得好像， 嗯嗯嗯， 像孩子天生都会很怕黑一样。 他是不是在就睡的过程当中醒过来，然后只要确认说啊，周遭的环境是安全的， 嗯， 还是我刚才睡之前那个状态 熟悉的环境？ 对，有可能睡之前是亮着的， 嗯， 然后再睁眼发现 黑了 ，就是不一样了， 这是寻求安全感的一种表达。 对对对，嗯， 那另外比如说在孩子某一个社交的阶段，他可能会表现出对于陌生人的束手无策，嗯，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也会很头痛，因为家长会觉得说，哎，你大方点啊，打招呼呀，叫叔叔叫阿姨呀， 有我朋友有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家孩子已经2岁了， 嗯， 见着戴眼镜的头大的男士就哭了，以至于惊吓到连他爸爸都不能接受了，就是只能接受女性，仅限于妈妈和姥姥， 嗯， 除此之外的女性和男性一概不能够靠近他身边2米以内。就是真的一个女孩2岁多，我亲眼看这孩子见着我老公的时候被吓哭了， 嗯， 后来安抚完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呀， 嗯， 找了很就是他也不会说，找了很多理由，是因为眼镜吗？点点头。是因为头大吗？点点头。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头大戴眼镜的缘故。我们就从此以后就是要再见这孩子问他你能不能见那个大头舅舅啊，他要心理建设半天能，然后才能见，然后老远撇嘴，就带走了，就不能见了。2岁了，已经。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 是吧？ 就是有可能，就是他 经历过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在某一点看到什么让他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情绪，他只要是一看到这个相似的场景或者人的像出现，他会激起他当时那个感受来。 哦，这有，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为什么一见他这么害怕呢？ 所以更普遍的一些情况就是孩子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想打招呼，或者他想逃避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样子？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家长打招呼，就是你只需要做到一个示范的作用就可以了。就是具体就是你也可以邀请他说，哎，这是王叔叔过来了，咱们一起打招呼吧。王叔叔你好。就是孩子具体打不打招呼你做到了，他自然而然就会， 他听到了看到了， 对，他想不想那是他自己意愿的事情。就是不要 强求他， 对，不要让孩子陷入尴尬。就是如果他每次打招呼都是尴尬的话，他以后就真的再也不会打了。 秋阳当时那个时候家长也挺尴尬的，孩子突然怎么这么害怕他，跟打个招呼啊。 对对， 家长其实也蛮尴尬的，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第一次见我们不熟悉也会遇到，比如他就是害怕戴眼镜的，见到我也害怕，能理解那个心情，那我就不看他了。 你不要去注视他， 对， 让他觉得他自己被注视了， 对，让他习惯了慢慢就好了。 他其实也会偷偷的关注你， 对， 在观察你。 我发现一般这个时候孩子越怕谁他越看谁， 对， 他一定是偷偷摸摸在看你，当你看他让他躲走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他怕的那个人，不要立刻热情的想去挽回一些什么。 不要挽回自己的颜面。 对，就是我们做法，就是如果这孩子觉得是哪一点他觉得见到我他害怕，我就不会去看他，就直到他从盯着我，从偷偷的斜眼看，最后到正眼睛看，到我扫他他不回避了，然后 就可以了。 对，慢慢来，就是要给孩子时间， 给他更多的一些。 我觉得太有趣了，我觉得跟孩子这个相接触的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就特别喜欢看小孩的行为，因为他们太好玩。 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网友在我们的活力982新浪微博上留言，他说人家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去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 他一定是怎么想他就会怎么表现出来， 是 最真实，孩子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对， 很有意思。 对， 经常去照各种各样的这什么万花筒式的镜子。 对对对。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毫不掩饰的情绪，对于家长来讲就是确实挑战很大。 我们在这个怎么大人这个世界里面戴面具活太久了，是不是就已经突然不太适应那种完全没有任何遮拦和遮掩的这种性格的表达。所以我现在能够慢慢体会到， 生个孩子养个孩子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是一次重生嘛。 哇，就是当你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一个孩子的情绪的时候，那么成人的情绪就是你也会可以的。 对对对。LC 今天还给我们推荐绘本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歌曲，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舒缓的作用的。 对对， 哎，这个我觉得适合大家在广播里面学一下， 对， 是吧？ 而且 LC 的歌声很有感染力， 示范一下， 非常爱听。 对，因为今天带来的这首是属于比较安抚类的，就是你可以睡前给他唱，就是一些摇篮曲，然后同样你也可以用在就是你安慰孩子从大哭到抽泣到最后他能听你说话趴在你肩膀上时候给他唱会比较有用。然后呢，这首歌曲叫艾丽贝利， 艾丽贝利， 是谁的肚子吗？ 差不多吧。 好，我们洗耳朵听一下。 对，这时候一般抱持就是给孩子唱歌的时候就是抱持的姿势，就是孩子睡前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也舒服，孩子也舒服，然后轻声给他，我先唱了啊。Ali Bali, Ali Bali be sitting on your daddy's knee, wanting for a wee penny to buy a sweet candy. 一听到可以买糖吃了，真的太开心了。 就是他好像有一句说唱到坐在爸爸的膝盖上， 对 是吧？ 对，你在家里唱，你也可以唱第二段，或者坐在妈妈的膝盖上，你换一个词。 对， 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这个曲调一个是他听起来就特别有像 墨西哥或者是美洲， 像时空环游记， 哎，对，很像那个感觉。然后，但是呢，可能对于家长一种考验来说，就第一要把里面的英文好好的了解一下。然后，当孩子说问你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解释一下。然后他下次再听再唱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哦，我明白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进入这个情境， 其实不需要孩子理解每一个词的意思，只要你跟孩子建立一个默契，就是关于这首歌或者这个故事，你俩有一个默契， 只要一唱。 唱这首歌，听这个故事， 就要睡觉了。 是美好的回忆， 对，对 他的情绪就很容易被舒缓。 对，他其实词的意思，他可能都不需要那么懂，你只要 大概的、泛泛的一个意思。 就是把你唱这首歌那种平静的那种情绪传递给他，其实就够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小孩说听英文歌、中文歌，他主要听的还是旋律跟那个情绪。 Remember me。 所以，但是你唱歌那么好，你们家孩子最喜欢听你唱哪一首歌？ 现在可能还不太能够察觉出来他最喜欢哪首歌，我只能说我自己哼的比较多的就是《小燕子》，还真的因为它很容易， 对， 然后旋律又很明显，再加上很短，所以当他有一些比较烦躁或者说哼哼唧唧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哼这个歌，然后包括给他剪指甲，他睡的时候不用哼，他醒着剪指甲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哼这个歌，他就会很明显的注意力被带走。 那就应该是这首歌是你们俩的默契点了。 但我觉得这个歌年代感太久，对对， 这个 没有 remember me， 这个太高级了。 你可以回去给他唱林俊杰版本的，哎，是萧敬腾版本的吧？萧敬腾翻唱了中文版。 好，回头听一下，因为我只是看电影里边，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可以考虑跨界组一个小燕子版本的 Remember Me。 如果可以唱这样的歌，可以唱歌剧，比如那个歌剧魅影，或者我觉得悲惨世界都可以，因为我都觉得超好听，就是因为它那个情绪起伏其实特别大，不同的场景你唱不一样， 对，有的小孩很喜欢， 而且歌剧是吧，它的旋律和人家就是很好听， 就是有情绪的， 对，所以你如果可以唱，就那你就不要唱小燕子了，你就唱这些 好。结果发现哄了个娃长大之后，他妈成了歌剧演员。 你这种水平就应该挑战歌剧， 对呀， 把这种流行歌曲留给我们好吗？ 好好好好好，争取 唱那个， 争取下次 LC 再来的时候， 那个， 我已经能够很熟练的在节目当中给你展示一下最近哄孩子唱了一首哪一个歌剧片段， 妈妈咪呀、猫啊之类的。好吧，时间差不多了，到了下午的6:50，今儿的《长乐梦工厂》《辣妈正传》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小招数哈， 对， 小的窍门，大家可以用得上。在应对孩子乱发脾气的时候，你不会再那么的束手无策，不会再去那样的抓狂。我觉得这样做一个淡定的父母，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会看到你的这个平静的状态，然后也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的处事的方式。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两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个是源于他先生的一句爱心、耐心和恒心，还有以及刚才 LC 说的，就是当孩子变得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 他 最需 要 你的时候。哎，这两句话真的是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了。 我觉得以后需要拿一个本记一下，就是《辣妈正传》的至理名言。 好哎， 就一年下来节目以后，到底总结出多少的金句？ 妈妈可以写个论文了，是吗？ 不，就分享给全世界的辣妈和酷爸，就这些话到底可以言传多少年？我觉得。 可以像小燕子一样传达个几十年没有问题。小燕子你想多少年？ 不知道， 从我们的父母开始， 这个， 太久远了， 我觉得至少有60年了。 好吧，谢谢 LC， 感谢戴毅，感谢各位收听收看辣妈正传，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潮流梦工厂，稍后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心也偏。